霸王娱乐版，唔做事唔报，务求写出最爆标题。但我哋记者就唔系个个都同标题人物咁熟喎，有一个系扮嘅。究竟今日标题人物系边个？边个系唔熟扮熟呢？霸王标题党。 好啦，嚟啦， 好，我哋嚟抽牌啦，我哋三张咁样睇下，边一个咧系净系得 tips， 另外两个系有嗰个 artist 嘅名嘅。 哦， 我先话我未开啊，你咁快我嘅？ 你得我啫。 诶，我有开头 先。咦？哎呀，点算呢？好难讲，你好难讲啊！原因系因为咩咧？呢个 系咪 friend 嚟先 ？friend， 我都觉得系同佢 friend 嘅 ，friend 嘅 ，friend 嘅 ，friend 嘅，即系讲真，即系都，即系，唉，哇，真系 睇住佢大， 应该系嘉琪输噶啦，嘉琪噶啦， 佢已经翘紧手啊， 唔系，因为我想讲我同佢唔 friend， 但系咧，我同佢好有渊源， 真系， 系啊，因为佢。佢有一首歌啦，里面个形象 是你 就系我以前，我有一套剧里面咧，我系我嗰个角色嘅主题曲嚟 嘅。哇！咦，你冇人？咦，嗱，呢个唔系提示嚟嘅， 呢个真系个人 經歷。我怀疑小二添，我呢个怀疑小二添。 呢个我咁个人喎，系咪？ 系啦，系啦， 系啦。而嗰、那个 好个人喎， 角色系点解我话我觉得同佢有渊源咧？系因为系令到有一啲观众因为嗰个角色对我。唔同咗嘅， 即系个角色令到大家对你唔同， 佢睇到另一面咁样。 哦， 系啦，同埋嗰个系一个叫做香港女仔嘅代表嘅一个名词。 嗯。 咁我话咁要讲啲私人嘢，哎呀，咁佢啊好都即系讲真啦，都有义气人嚟噶。 嗯， 对你。做过啲咩？ 都系噶， 其实对好多人都系嘅。 系啊，系啊，做过啲咩？系咁问啫，系咁问啫。 攞料啊你， 攞咩料？ 你平时咧冇系啊，系啊，嗰啲人系啊， 系啊。唔系我要谂紧边啲讲得唔边啲唔讲得嘛？ 你又话同你咁熟啦，又有渊源啦。 系啦，我嗰阵时候即系佢咁有义气噶嘛，所以咧佢要我帮手嘅咧，开口就得噶啦。 你开口，你要帮手，你开口佢就会嚟帮。 唔系佢开口，我就会帮手噶啦。 哦， 但如果你开口，佢帮唔帮？ 咁你同佢 friend 啫？ 系啊， 你有义气啫。 当然啦， 你有 义 气啫。 系啊，系啊，咁买咁啊买，咁就睇下边个噶嘛，系咪？你开口，我哋帮下。 你帮嘅，冇理由。嗱，如果你咁样讲， 好心美啊！ 如果你咁样讲。我真係要爆啲私人嘢啦，佢救過我㗎。 救過你啊， 救我嘅時候。 哎，你講呢個講過好多次。 講好多次你知啊，你 get 到啦，你 救我。get 到啦 ,get 到啦。 就算我係攞住兩個提示都 get 到啦，又講呢一個。 佢救過我㗎。 係啊， 真係救過我。唔算係一命啦，但係起碼嗰刻我哋手忙腳亂之際佢救過我。 估唔到佢都係個專業人士呢，應該咁講啦。 係啊。 你 又知，你又知。你嗰下你唔喺度㗎喎。 但佢嗰个专业系个个都知㗎嘛。 冇理由㗎。咁快知道咁系边个。 係啦。咁好难估喎。 因为你真系太明显 喎。係咪我一讲个系咪 你 全写于面上。 边个你哋就知系边个呢，即知系嗰个主角系边个。 唔系因为我哋真系知道佢主角系边个嘛。系你唔知㗎嘛。 我知啊，点会唔知啫。 我哋个个都知啊。 唔系我真系估。 系嗰啲好肤浅嗰啲啦。天后嚟嘅。 你咪又啦，女人。 我而家要捉你两个边个嗰下惊啊嘛？点解你两个都知嘅咩？好似 我哋就系 我捉嘉琪，我捉嘉琪啦。 我想讲大哥，你啲戏系好咗嘅。 唔好，我要捉嘉琪。系嘉琪， 有进步系咪有进步？ 冇理由嘅 呢啲嘢， 冇理由。 应该要揾啲监制。 第一个提示就已经好系噶啦。 我头先第一个冲出嚟讲自己嘢， 但系唔系 你讲自己嘢就系最问啊！ 你冲出嚟讲自己嘢有几个原因噶嘛？你冲出嚟讲自己嘢，好可能系咩噶嘛？好可能系你撞嘅啫。我都讲噶，佢其中一首歌作品咧同我 O K 有关系。 我哋又唔知你自己嘢嘅， 你拍咩剧啫？ 最紧要你咁多剧，你系咁多剧。 我唔怕俾你听， 你头先讲嘅所谓咩马明啊嗰啲咩啊嗰啲， 你都睇唔知系咩剧啊？ 冇一套睇过。 系啊，你要我讲翻嗰个剧嘅名，虽然好红嘅嗰啲剧，但我冇睇过。 我话俾你，冇一套睇过。 我话你听啦，我唔嬲你噶，佢哋而家嬲你啊！ 你话喂喂有咩唔出嘅？马明话嗰套我都唔记得，佢一年拍几套系咪？十几年拍几廿套，鬼记得咁多咩？ 咁心美以示你清白，讲多啲嚟听下。 讲多一个， 嗯， 我嗱而家你两个都知啊，我之后以示清白一定要讲嘅。佢同小仪有一样系相同嘅，系啊， 哦， 就系身体上面有个秘密嘅暗号。 哦，哇，呢个我真系唔知喎。 吓？ 身体有暗号， 系啊， 做咩好似一定要知咁啊？全 世界都系噶， 有段时候咧都几扬下嘅， 系啊， 几扬下， 好驰名啊， 系啊，驰名啊，系啊，驰名， 系嘅，系嘅， 驰名啊， 咸蛋超人有两件， 哔哔哔哔哔哔， 一件叫做薛家燕，另一件就佢哋啦。 去到咁样你都唔知啊？ 唔系， 系嘉琪啊， 唔系，我系知边个？ 嘉琪 系咩？ 系咪嘉琪啊？ 不过唔系，不过唔系，小仪一开头嘅时候咧， 咩啊？ 我 系咪 friend 啊？ 我哋好熟嘅呢句咧，我就咦，我以为佢知，但系谂一谂，唔系，佢呢句可能佢乜都唔知，然之后佢话，我哋好熟嘅，咁都得噶嘛？ 唔系。 我觉得是大哥 你太武断。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啊。 不是你今天攻击性好强。 咦你攻击我啊。你现在攻击我啊。 刚 才我讲假期之后攻击我现在说小仪。 哎呀好难想啊。嗱我就一定不是的啦你两个是谁呢好难想啊。 你今天眼神闪。 是啦你今天是有你的行为有古怪。 我不知道讲几多出来啊。 讲尽了玩游戏的要赢啊嘛。 OK,OK, 你讲他有几多个小他有没有小朋友有没有小朋友 有。我唔怕俾你听，佢未有小朋友嘅时候，我已经带我小朋友去佢拜年啦，已经。 嗯， 不过你估到你都可以讲呢啲嘅， 事到如今系嘛？ 系啦， 去到呢啲位 咩都嘥气， 我就见到佢望住我啲小朋友，想生小朋友啦。 哦，嗰时你睇到咁通噶啦？ 系啊， 我见唔到喎。 佢好痕，好望住嗰啲，哎呀，哇，好得意啊，咁样 系咪 啊？母爱赚晒出嚟啦。 我讲都讲为咗以示我自己 唔使 好嘛 我唔使嘉琪 佢笑声都好出名 唔使讲啦行开啦嘉琪 呢个 tips 唔系 呢个 tips 嚟嘅 我觉得你无端 唔系 我觉得你无端冲出嚟讲到个提示咧就叫做多咗 系 即系通常讲大话咁啊嘛即系我讲大话咁啊讲完大话之后咧嗱我讲多啲咁你讲多啲就系讲大话里边嘅 但系听我话你听如果你估你会好肉酸都要学翻你 好核突㗎。我亦都觉得你唔俾我估你嘅你亦都好肉酸。 我嗱你即管估我你会输。 我是我是中唔到㗎啦我只係凭头先最尾无端佢 飙出嚟㗎嘛。 飙出嚟讲多一个。 咪本来行为上面呢我都觉得似係收尾嘅。 係啊。但头先我讲得咁絕密喎。 你后 因为嗰次我带小朋友去佢屋企係小儿同我一起去嘅。 係啊。 所以佢知嘅知㗎啦。 去到咁后你都知道咗系边个啦。 咁唔系喎我要同佢小儀打龙通嘛。因为呢一个我同小儀知 道。但我好系我好早已经咩㗎啦嘛已经讲咗出嚟㗎啦嘛。 咦你好似好似 get 唔到我。 get 到 小儀又 get 唔到我同你打龙通嗰度好似唔知做咩。 梗系知啦我哋一向都打緊龙通㗎由第一张牌未系跟住之后讲嗰啲救过我哋已经知道 get 到啦。 咁你可能到时做嗰阵时候先知道啫。 唔会。 所以我捉小儀呢就第一个 tips。 嗯 嘉琪就最尾头先我个抢出嚟讲嗰个， 唔好谂啦，系嘉琪啊！ 哦，你哋即管估， 好咁嘉琪啊！ 好啊， 唔熟但熟嗰个系， 系我啊！ 哎呀， 进步神速啊，大姐！ 真 是 第一个俾 佢捉到。其实嗱，唔系我想讲啦，我两次都系第一嘢估到，即系上次你司琪姐，我又系估到，好快估到系司琪姐啦。呢、這个咧，其实我有少少惊嘅。 司琪姐，但系你扮自己唔系 啊？未识玩嗰时未识玩， 未 识玩啊！成个人翻晒嚟啊，唔系讲笑啊！我其实有啲惊嘅。嗱，佢个 tips 就系千禧乐坛天后， 哦、 另外一个就系有拍电影。我系陈慧琳同杨千嬅之争嘅。 系啊， 跟住就再多啲嘅时候，我摄咧，我话同你 friend， 你话劈出嚟，我系咁千嬅同埋 Kelly 咧，我哋系同千嬅 friend 过 Kelly 嘅。如果比较之下，哦、即 系 熟少少。 系，所以我都同阿 Kelly 去过。 台湾旅行。 系啦，我哋都有同 Kelly 去过，但系比较上熟少少。而跟住我再摄出嚟，佢救过我，你知道就系、是，即系你就话系啦，咁咪系佢咯。 即系你搏一搏嘅啫。 系啊， 即系救过系陈慧琳嘅咧，就唔好噶咯。 系啊， 咁啊救过你啲咩啊？ 我粒麦啊， 又讲 好低能，十五十六啊。 唔系嗰阵时候戒一粒咗粒麦， 戒甩咗啦。 千万帮我消毒，讲完啦。 千万系嗌停机，停机， 停机， 停机。 然之后攞嘢先帮。 系啊，佢有冇急救箱咁样？ 得啦，好啦，开始。佢救佢一命。 系啊，救我命。 是要将嘢跨到咁大嘅， 可以将嗰个联系啊，紧密啊嘛， 系啊， 佢救过我噶， 系啊，吴彦祖就想怼冧我嗰阵时，吴彦祖嗰阵时啊，我同佢拍嘢啊，我想怼冧我啊， 你知唔知点解咁大对比先？首先 真系咧，有几爱先有几恨， 系啊， 唔系你先要了解点解我要讲到咁夸话佢救过我？因为咧，当其时咧，我细细声同心美讲，心美啊，我粒麦甩咗啊，跟住佢笑，一个笑，一个麦出嚟停机救佢，咁讲住话。咁大对比喎喺音厂入面，咁我睇我会记住嗰个救 命。夸张啫佢。 夸张住你睇流晒血喎当时。 夸张啫佢。 我粒口甩咗喎。 佢夸张。佢夸张啊佢。 戒甩咗个粒口。 佢夸张啊佢。夸张啊佢。芝麻夸张啊。 跟住你就知係啦其实。 唔係因为好多嘢可以讲㗎嘛我所以头先我都諗緊。 好多啊。 喂咁你做乜嘢啊你啊諗到未做乜冲出嚟呢 佢又我諗住广东一个俾你 confirm 㗎嘛。 去到尾 唔使咗啦。 去到尾使乜 confirm 呢大家都估 到。你头先系咁话我你广东过你广东过得唔得我一定要表现一下。我要。 表 现 多咗， 咪系迟咗。 如果唔系你最尾嗰个无端端讲到一个嘅话咧，我都会捉阿小仪，因为我 feel 到，咦佢开头讲第一个，我哋都 friend 嘅，咁呢个，咦好似。 但因为你今日好奇怪。 唔系因为我自认，系因为我真系就系因为我脑里面谂边样啊， 我 谂 系 啦，嗱， 即系讲真一句，即系同佢又拍戏啊，相识，我哋同经理人公司啊嘛，咁中间好多啊，使乜边样嘢？ 我哋一齐拍过 电 影。 系啊系啊，好多套啦，嗰阵时候佢做主角嗰啲，我哋喺我侧边。钟礼钟珠咁样嗰啲咁跟住之后我谂紧点样联系到边一个？我同你哋唔同，你哋净系谂一样嘢，我要谂下点样捉到你，谂到好多啊！ 咪谂太多咯， 又我错，又我错。早霸王。真啊哎呀洗尿仲有咩早晨早霸王好啦刘先讲返啦喂係喎嘉琪先冇你讲返要咩先喎、 哦、因为嗰陣时呢因为爱我请留言里面呢跟住呢咁我同张永康系一对啦咁张永康呢就系揸电单车每日呢都会呢车住我飞驰呢个公路咁样嘅。咁然后呢因为我嗰个里面嗰个角色呢就有点而系嗰啲烈女 feel 咁样嘅。咁就铲好 烈开个烈系嘛烈开个烈。 即系我嗰个角色系讲嘢会反白眼啊，冇美音啊，即系啲人话系港女代表。 我港女代表系， 但系系活出一个叫做咩，好有自信嘅一个，即系其实系诱惑直说嘅一个人。 就会播起野孩子系嘛？ 跟啲女怕死啊，应该 就系非女正传啊，因为里面 非女正传 系啊， 野孩子啊你，生嘢唔系。 改歌词喎，呢个 系 歌 词，生意嘅嘢啊，嘢系好啦，其实呢个我都信，你咁讲我都觉得，咦系似系你嘅啦，最衰你临尾塞个头出嚟， 哎呀， 多咗啦，唉，输咗我哋输咗啦。 我今日呢个隐藏版 O 唔 OK？ 我今日做得恰到处 你，但你以前输得太，你以前坐得太乖，靠下着，你有冇？你有冇懒叻啊？你今日先第一次明白个游戏点玩，玩到咁耐，你听日再攞多一分先再讲啦。好啦， 咩再挑战？ 咁千华有咩新闻？ 系啦，呢单新闻，因为咧千华最近翻香港，咁啊多咗活动啦。佢出席一个公开活动咧，佢分享佢嘅家庭生活啊。咁、 哦、 首先咧就讲佢同佢个仔仔啦，相处得好好。佢点解咧？因为自己又就嚟更年期，阿仔又青春期， 哦、 即系大家系好需要私人空间，所以个相处咧想倾又倾，想静又静，就真系好好和洽。 哦， 系啦， 即系 即係如果咁講話，即係應該冇乜關係㗎啦。應該我哋啲過來人明白嘅，應該真係冇乜偈傾，係啊， 類似啦，佢舒服嘅， 係舒服嘅。 但係佢話同老公就唔係啦。 哦， 因為老公咧就比較暗沉。佢話就算咧，即係老公依家就唔喺香港啦，好似話佢話隔空都要控制住佢嘅飲食。 哦， 佢有一日咧，佢 send message 俾佢，喂，你冇食咁多喎。你張相有啲圓喎，但係千華係表示感恩， 因 為都結咗婚十幾年啦，佢仲留意到我咩形狀，係啊，真係高興啦， 係唔係佢只係佢相嗰張框啊？嗰 啲 嘢係啊，佢誤會咗，誤會咗佢老公係。好啦，都甜甜蜜蜜啦，望佢屋企開開心心就最好啦。 係。